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一块来跟大家聊聊胡同游。最近因为疫情略有反复啊，我们也直播的方式也略有改变啊，跟大家进行线上的连线。今天给大家连线的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旅行达人宋云龙，宋老师。来，宋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块还是跟大家说说胡同游。小龙老师，最近是不是胡同游咱们游的也少了，因为疫情的原因？ 的确，这次北京的疫情呢，也是受到外省的一些关联，相关的街道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景区，还有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几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有好处，就是只要是本身我们有两码，是绿的，然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只要你提前做好了约定，基本上来讲，场馆虽然没有关的这个，它的接待能力下降了，控制在平常人数的60%左右，基本上还是可以去的。我是，也是这几天有朋友们在说，哎呀，龙老师，你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去逛美术馆、逛博物馆的时候，哎呦，太爽了，人超级少。同样的，咱们的胡同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各胡同口基本上都有我们值班的大爷大妈们带着姑，然后呢，如果是看到你拎着大包小包的，那肯定他就以为你是来京人员，是否做好了防疫的要求。那如果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没有去过我们的中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的情况下，胡同还是一样的，没有问题。 那咱们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条胡同。既然有的朋友可能说，那我最近由于种种原因都没去了，那我们在线上听一听，等疫情控制了、稳定了，咱们再去，就守着咱们家门口，我觉得也没问题哈。今天小龙老师，咱们跟大家说说哪条胡同？ 今天我们还在东四附近，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说说东四6条和东四8条。对。这两个胡同呢，也是我经常走的，上下班路过，就骑一自行车从那个胡同穿行，然后呢，有时候也会徒步走过去。这个两个胡同呢，首先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里边也给大家交流过了，就是我们的东四博物馆是非常期待的。我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家长还有我们在京的朋友们聊起来了以后，发觉尤其小学3年级，朝阳区为特点吧，东城区也有。他们的这个学期的社会实践就是胡同游，所以经常会看着这个家长带个宝贝儿，然后在胡同里边以后再逛啊，再看呀，来享受我们整个现有的这种胡同文化，来让下一代来感知。那我就在这个期间呢，骑着自行车发觉，这个里边胡同呢每天它是有变化的，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味道的，所以在此期间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首推东四胡同吧，东四六条吧，东四六条比较好玩，也比较有意思。 那咱们就先从六条开始讲哈。 六 条，小龙老师，您跟大家说说它的起址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东四六条呢，来北京的话呢都比较熟悉，尤其我们京津的朋友、京津冀的朋友也比较熟悉。首先呢，东四六条它排位排到第六。当然肯定我还没有东四2条、东四8条等等都有，是吧？那东四6条呢，它是从我们整个东城区的东边开始，最东边从哪开始？朝阳门的北小街。从这儿开始。对。西边到哪儿？到我们的东四北大街。南边与我们的月牙胡同、流水巷、玉芳胡同相通。然后北边到哪儿了呢？北边就到我们的月光胡同、南板桥胡同，然后以这边为主的，他们都属于咱们的东四街道办事处，以这个为特点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上一次给大家提到了以后，我们在东城区有一个胡同，是吧？叫大兴胡同。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分局是在那边。这个东四6条同样也有一分局。对，所以比较有特点。 这个东四北大街呢和住胡同排列顺序当中它排到第六了，所以呢大家就叫它东四六条。这个也是比较有特点，它的范围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实际这个胡同呢本身来讲，我们在整体的胡同系列当中都给大家提到了，尤其在明永乐年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四和西四各建了一组牌楼，那个这个牌楼本身来讲是东西南北四座，它都是这种四柱三楼式的木牌楼。 嗯， 然后呢比较有特点，就人称的四牌楼，在东四牌楼当中里边以后，南北牌楼上边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可是因为我们历史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牌楼被拆除了， 嗯， 就几乎没有了。那在这个期间里边以后，有一些我们在老北京遇到一些老家问起来了以后，就会提到，哎，那这个你住什么位置啊？大家一说了以后，哎，我这那东四牌楼，明白了，大概大家知道就老北京了。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呢，我们怎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喜欢我们京城特点文化的这些家长们来做沟通当中里边提到了以后， 嗯， 我个人的建议啊，实际从吃上开始， 嗯， 也是最好玩的。 哦， 那从咱们的这个六条胡同口出来了以后，你会发觉出来以后呢，有一最扎眼的胡同口。 嗯， 那胡同口如果面向东的情况下，你的右手边， 嗯， 右手边比较有名的史家小学， 嗯， 它的这个教研基地就一小房子，完了以后呢， 嗯， 我们有些课题也会在那边来做研讨，所以呢从这儿溜达出来了以后，拐个弯就进了六条了。 嗯， 就在六条当中里边以后呢，我们进门口的时候，如果还是刚才面向东，我的右手边不是史家吗？史家那个史家小学的教研基地。 嗯， 然后呢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有一个火烧店。 嗯， 一个火烧店比较有特点的，我那天也是从那儿路过。 嗯， 哎，我觉得中午吃点啥呢，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我就闻着味儿就进去了，一看，哎呦，就两桌开，就是他那个座位邻桌，就是进到疫情期间吧，首先要两码进去，通行了以后才能进去入座，入座以后有一个这个洗手池，你可以到那边洗手消消毒。这个北京在尤其疫情期间的消杀防疫工作绝对是做到位的。 嗯， 一到那儿以后不用讲，那服务员说，哎，先生你可以先到那儿洗个手。 嗯， 因为有可能人觉得你万一要是骑单车来的呢，是吧，或怎么摸了哪儿的不干净的东西里边以后， 嗯， 人家也是不希望您把这些有毒的这种这个有害的这种病菌呢，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个人防护卫生。 嗯， 洗完以后告诉您说，先生您几个人啊，哎 OK， 我说我就一个人，那怎么着，这个来几个。 嗯， 后来以后我说啊，我先看看吧。 嗯， 我说这个你们家前几年来过，但现在不知道换没换老板。 嗯， 所以也不太，您放心吧，我们这没换过。这小姐姐特热情。 嗯， 然后说完了以后，行吧，我一看这个包子啊，叫包子啊。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门钉肉饼啊，确实和我小时候吃的还不一样。 哦， 他这个门钉肉饼啊变形了。这个变形指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咱们想象当中的门钉肉饼大，咱们食堂那包子，这个孙涛可能你手就拳头大小。 哦， 它基本上这个门钉肉饼和包子大小。 嗯， 里边的肉料非常非常多实。 嗯， 绝对是筋头巴脑的肉。 嗯， 然后几乎没有什么菜，尤其我们喜欢肉食的， 哦， 就特别喜欢。后来我一看这阵势，我觉得这大肉饼，这大门钉肉饼的情况下，绝对吃俩就饱了。 哦， 那我听说有一小伙子在那吃了十个，我的妈呀！ 嗯， 就可想而知，那真是一口咬下去以后 得多饿， 滋溜滋溜流油了，那超级好吃。主要是什么呀？ 嗯， 这家老店呢，我听老街坊们也在聊，这家老店本身呢，它就是什么呀？是传承的。 嗯， 可能原来就是这个家里边老大，哎，掌勺了以后，哎，继续传给大孙子了等等。但是我一看老板呢，不像地道的老北京。 嗯， 但是他能把这个味道做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是非常敬佩的。 嗯， 那我个人建议，如果是我们再去这个六条的时候，然后呢，小朋友早上起得比较早，很多听众都知道，龙老师上早课的情况下，基本上6点半、7点半就到胡同了，比较早班。 嗯，对。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家长，如果带着孩子到这儿的情况下，哎，不妨你就不用吃酒店的早点， 嗯， 就走到这儿，完了以后呢，个人建议点俩足够。 哦， 小朋友一个就够了。 这么早他就开始有了吗？ 啊，有了。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连早餐带这个正餐全都有，所以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别多点，咱们铺张浪费，这点不好，还是光盘行动。 嗯， 点俩这个，我个人吃就俩就够了啊。 哦， 哎，两二三个来，我真忘了。哦，对，好像还有小米粥， 哦， 也不错。 嗯， 对，那你想想，我为什么去首先推荐这个呢？就是因为你想啊，这胡同咱是要步行走过去的，沿途拍照，再加上各种寻宝探秘加撸猫等等一系列游戏下来以后呢。溜溜差不多俩小时，你肯定会比较累了， 啊， 所以在此期间，我建议咱先把肚子填饱了 啊，需要体力啊， 啊，需要体力，对， 嗯， 所以这个胡同呢，本身来讲，里边它有不同的这种内容，但是我觉得想让小朋友起个大早跟你一块儿去逛逛胡同去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得先满足他的胃， 嗯， 这个是给大家首推的， 嗯， 进到胡同口的情况下，大概胡同南侧大概有200米的位置。我们要留意，把你的手机要随时调到我们的拍照的这个界面，因为你会发觉里边的砖雕非常非常漂亮。 嗯， 对，这个里边呢，就是本身在东四牌楼附近呢，在历史上来讲，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有很多这种富商和资金雄厚的店铺在那边比较多。 嗯， 你比如说著名的这种。这个钱庄、恒兴钱庄、恒和钱庄、恒利恒源这四大钱庄， 嗯， 它都在这东四附近， 嗯， 可能顺着现在的遗迹找寻的情况下，相对可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像永安陶药店呐，等等啊，像比如说还有这个西阳春饭店呐，这都有， 嗯， 这里边吧，相对来讲还可能找一找，比如说，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里面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北京的有些特色的小吃里边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小门脸店，也是不错的。但是疫情期间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看到就是在我们经常去的，大概胡同口从东边进的话，大概有个200米左右，路北那家咖啡馆都没开， 嗯， 它门口写着一条疫情期间然后不营业。但里边有服务员也有人，具体什么原因我就没有贸然的进去，但是呢在他的对面，刚才我跟你说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砖雕，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过了，我们去到这个东郊民巷，我们会看到了一些西洋建筑上面有很多砖雕葡萄，这个东四，对，葡萄就是这个葡萄本身来讲就是成串的这种，在民居当中里面后，如果是真正尤其在门头这个门房当中里边以后大面积出现的话呢，我看来还是比较少的，正好也是这个砖雕就吸引了我，那我到这儿了以后就发觉，哎，这个还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说那怎么去看看呢，哎，我就把自行车上下来了以后呢，一看，哎，还是比较有特点，门口有一个环卫工人，然后呢后来我听说啊，这个环卫工人他们基本上啊就属于这个胡同里边保持胡同环境卫生的，他们可能就是住到胡同里头，但是呢你会看到很早他们就把胡同打扫得比较干净了，那我在这个要在这驻足要拍照的时候里边以后，这个老爷爷还说了以后，小伙子我爱你是吗，我说不碍事，您在那歇着吧，因为中午前后嘛，所以我觉得从那儿过嘛，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后来我就拍了几张图，然后能看出来的砖雕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它的历史年代感非常强，那我建议如果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如果是真正喜欢的话呢，可以到那边驻足。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葡萄呢，我也从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资料里面查询了一下，就是在民居当中里边以后出现葡萄，那这个寓意来讲里边以后呢，和我们的胡同文化当中比较明显的还是多子，就是还是希望门丁兴旺， 对， 但是它绝对受到了西方美术的一些影响，因为如果是中方的葡萄的话，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影壁墙，是吧，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但是这个它的整个门头全都是，就是等同于我们的这种这个进门口那大牌楼的位置里边以后全都是，所以感觉上尤其这个葡萄的叶子它的这种经蔓缠绕的这种方向，还有包括本身葡萄的这种栩栩如生的，尤其咱们到了秋季里边以后，老北京我们都知道吃了玫瑰香，就是大飓风葡萄，哎，看到以后，哎，就特减沉，然后在这个期间里边以后能看到这么一幅 很有历史味道的砖雕。 嗯， 这个我想推荐大家的，就是在从胡同东口进的情况下，肯定大家映入眼帘的，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都会在那边驻足。 嗯， 它相对的来讲呢，就是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吧，给一些我们的雕塑系的老师们，包括我们的古建筑系的老师们也做过交流。 嗯， 我说那这个砖雕目前保留在现在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呢，它的养护，就是古建筑的一些养护，是不是还是受到了一些关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胡同的这种建筑模型当中，如果是不注意规划或者养护的情况下，很容易 有人拆了啊， 管了，对，拆了，一个是拆了，再有一个来讲，那砖雕那个构件肯定还是木头的，如果是木头防腐没有做到位的情况下，说不定哪天就产生塌了，就掉下来了，这都有可能的。 嗯， 所以后来，我就在当地的这种，这个街道部门也慰问过有，他说这些胡同，像这些有古建筑在我们这标牌的，都是给我们的北京古树一样，是立了档案的。 嗯， 那它的定期的维护和维修是统一标准的，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将来我们的有的大小朋友，如果对于古建筑感兴趣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胡同还是特别值得大家来做真正的去驻足来做观摩和观看的。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它除了这些以外以后，它的这种廊柱式的这种建筑模型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砖雕的这种上下拱门拱那个顶石柱的这个柱头也是比较有特点，而且它基本上全是青砖。 嗯， 全都是青砖，而且这个它是这种类似于穹顶式的这种门头，然后上边呢还有类似镶嵌了一圈就是磨圆的这种像珍珠一样的拱门，有一这么一圈的这种镶的这种装饰。这个呢，我们能看到，虽然它是中式的建筑，但多多少少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嗯， 所以这个就跟刚才大家提到了，当时在明清时期，这个六条它可是有不少富商或者资金雄厚的这个店铺的。如果是店铺的门头，那或者是居家来做居住的情况下，多少肯定会受到西方建筑的一些影响。 嗯， 所以呢，老师也给了建议，也就是说，哎，那在这个里边以后呢，它之所以有这样西方西式的一些建筑模型或者是这种装置的情况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所以在这块来讲，我觉得哎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实际呢，在这个体系当中吧，我认为啊，这个，尤其在这个，六条当中里边以后，这个吃啊，还有包括看那个砖雕啊，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的情况下， 嗯， 我们就会还看到了，大概有个200米的位置吧，就是我们看到了很漂亮的这个几个胡同的那个胡同口里边，就住家的这个，算是门墩儿。因为这个对这个门墩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我们能看到，尤其在东四这个胡同当中里面以后，看到门墩吧，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 嗯， 也有原来的老式的仿的这种建筑模型。 嗯， 但是有的家里边以后呢，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有特色的一些门墩。然后呢，我们俗称的就是台阶上有三节的，有两节的。 嗯， 对呀，还两节肯定是现代的，因为正常都是单数，对吧？ 嗯， 所以呢，有的可能三间就上台阶了，进了咱们那个如意门，然后门一开进到里头了。进去了以后，现在的胡同进到胡同口的情况下，还是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如果是你的双码是绿码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进去里边以后，基本上胡同口，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所有住家的情况，大部分来讲，我看到的呀，还是大杂院。 嗯， 因为我们为什么能看到是不是大杂院啊？首先第一个能映入眼帘的就是你把这个胡同这个门房推开以后， 电表是吧？ 对，孙涛太懂了，就是电表一排五六个。 嗯， 那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起码有五六家居民， 嗯， 老北京住的。对，然后我们也比较礼貌的看看有人打个招呼，没人的话，哎，我们就可以拍个照片， 嗯， 是吧？然后如果是自己秀一秀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说在这个模块当中里边以后，你会看到，哎，这个确实有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孩子们要找不同。 嗯， 哎，这个里边为什么有门墩，那个为什么没有门墩，这个为什么是两节台阶，那个是三节，那个是五节。 嗯， 然后再看一看 我们本身来讲就是这个广亮门，那比较明显的这个大门呢，它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呢，它肯定你看它和周边的一些建筑要高要敞亮， 嗯， 对吧，然后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还是有的。实际说到这一块呢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尤其现在我个人感觉来讲，当人比较浮躁的时候呢，你就急急忙忙的忙忙叨叨的带着孩子去的情况下，那反而你静不下心来以后也看不到一些比较有特点的。 嗯， 我就在这个胡同口基本来讲里边以后差不多得有20多分钟，我一直在看着每个小部件，哎呦就拍照，然后呢哎所有的人过来了以后呢给大家聊一聊，哎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挺好。实际在走的过程当中里边以后，顺着这个路线再往西走，又注意我们的南北两向胡同口，有的是倒座胡同，有的是门口冲南的，是不一样的啊。 嗯， 但是呢这个都不受影响，它绝对是胡同里边的规格和它的建筑还有包括本身来讲它的历史味道绝对是够的。 嗯， 那在这个体当中里边以后，你会发掘出来有更不一样的在哪，就是刚才我说那咖啡馆往前关门的那个， 嗯， 哎那咖啡馆它的对门就是相对路的南边，路的南边，那相对来讲这个住家的大杂院的住家肯定它的门口是冲北开的， 嗯， 就俗称我们的倒座房。 嗯， 那哎，我说这大爷他们家怎么那么有特点呢？一到门口，你会发觉有很多老北京胡同里边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用的我们原来这个装修啊拆迁原来废弃的大水池子， 嗯， 有的连大浴缸就搬出来当了花盆儿， 嗯、哦， 对，他就种了很多有特点的。然后我发现什么呢？蓖麻 哦。 这个蓖麻在首先来讲在北京的胡同里边以后在历史上来讲是很常见的， 嗯， 但是呢我就是这几年经常走这个胡同啊，那我是第一次看到在胡同里边以后真正的是拿这种大的甭管是泡沫箱啊，我还没太注意啊，是还是反正是个废旧物改造的，做了一个花盆， 嗯， 种完了以后那个蓖麻还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然后我就比较有意思发了一朋友圈，后来我们有一朋友说老师你发的是红毛丹，臭骂一顿，这怎么能这怎么能叫红毛丹呢？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讲他确实是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是吧，所以呢他也可能不太了解。实际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了解到孩子比较淘气，那这个蓖麻怎么玩呢，那可能看到的比较多里边以后把这蓖麻籽拆下来以后拿一铁锹给它穿上， 嗯， 你点完了以后呢能当那火把， 哦， 能当蜡烛用， 嗯， 它滋滋滋烧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没有奇怪的味道，食物的， 嗯， 非常有营养。后来呢家长说你不要没事老弄这东西，这将来还得榨油呢，怎么怎么 啊，对 对， 嗯， 我也没太懂这蓖麻榨油到底 我觉得好像是榨不了我小时候也老听这个说蓖麻能榨油，嗯，但是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吧，我觉得不是啊， 但是我感觉上这个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边以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特漂亮的家庭观赏类的植物 啊。真的吗？您觉得它特漂亮吗？ 啊， 我就记得它能扎一身 啊。不是， 嗯， 那个它的大八角叶儿啊，就是那个八角形状的那种红褐色的大叶子， 嗯， 小的时候能摘下叶子来以后当草帽戴 啊。真的呀？ 它这大叶子，对。然后呢同时你说那个刺儿啊它不像那个 嗯 那个板栗一样那刺儿特扎手，它没那么扎， 嗯， 但是你掰开以后里边都是，因为它就像倒葡萄状长的那样的， 嗯， 一嘟噜一嘟噜的， 嗯， 然后呢这个蓖麻是红灯灯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小朋友在说这像红毛丹的时候我也只是开玩笑的说一口， 嗯， 我说下次让妈妈带着你一定要再去一趟看一看， 嗯， 因为我断言这个蓖麻这个植物它肯定还是在这儿绝对能过冬的，能过秋天的， 嗯， 因为它尤其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呢，胡同里边有，尤其霜降之后，蓖麻的叶子会变得像枫叶一样那么红， 嗯， 它的果子本身那果皮就非常非常漂亮，带毛刺儿的， 嗯， 那个毛刺是软软的，带弯的那种小毛刺，非常非常漂亮， 嗯， 所以我就在那儿一直在拍。拍了半天里边以后呢，好多这个有的年轻的那个也在问说，哎，你这叫什么植物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了以后，我说，哎，你们可以看一看。然后呢，他是确实是用我们那个现在的软件也能查出来， 嗯， 它确实是有，而且也是我们整个老北京在整个街景文化当中比较常见的，小的时候特别多，每个胡同口大部分都种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呀？孙涛，你我一说你肯定有印象， 嗯， 胡同口空闲地电线杆子旁边的

知行合一。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胡同游，给大家连线的呢是旅行达人宋云龙老师。来，小宋老师，小龙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大家好，孙涛好。 嗯，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壁拔，好多朋友都有感触，说小时候一摘这个回家，大人就说这能榨油，后来长大了以后发现好像这个榨不了油。说这个我刚才专门查了一下，小龙老师，人家说这个咱们那个蓖麻榨的那个蓖麻油是不能吃的，它会引起腹泻，好像是能入药。 对是的是的。所以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小时候比较有意思的玩法就是拿它点火，我觉得还是挺逗的。 哎， 对对对。 哎，小龙老师，我想起这个，我还想问您一个，就是这蓖麻是大的，它带刺儿的。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好多那种它特小，也是一个一个刺儿。我记得那时候一出去玩吧，回来腿上就容易粘一串，它都是像一个小蓖麻一样。 不是蓖麻， 那叫什么呀？ 您那是苍耳。 那我一直以为那叫小蓖麻。 不是不是，那是苍耳。那个不行，孙涛有机会我得约一下你，咱俩再走一次东四六条胡同，然后我让你看一眼去。对，那个因为可能我们节目的这个原因吧，没法给大家呈现这种这个图片。 嗯， 然后我建议我们在线的京津冀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然后可以留言，可以把你们比较感兴趣的这种资料图片发过来，我们后续也会有一个交流。因为这个蓖麻我再给大家，你不到现场你真的看不出来它的美在哪。为什么我简单的描述成和红毛丹一样的？它剥开里边以后，里边一颗一颗的像花生豆一样的，把它穿起来，里边还有一层黑褐色的皮儿，这个皮儿剥开以后里边才是白色的那个果肉，像花生豆一样。当然刚才孙涛也给大家提醒了听众朋友注意啊，第一个不能吃，这个来讲即使榨油了它也不能食用。这个它只是一种工业用的这种油脂。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可以把它看看就是当时在物资匮乏的时候，大自然或者是地球植物给我们的恩赐，这个也可以解决照明。基本上来讲就够了，但是它长得确实是很好玩。对吧。 这还有一朋友也跟我们互动了，说蓖麻油炒鸡蛋在医院给孕妇催生吃的。咱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有没有，是不是有根据啊？反正有人这么说，那我觉得 是吧？ 咱们反正现在大家也没有自己在家生孩子了，吃什么药什么的都是在医院听大夫，咱也不用过分担心。人家大夫如果说哎确实能行，反正到医院听人家的，咱们就当个有朋友说了，咱们就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咱们下去再求证一下。也有朋友说，对，那叫苍耳。这两种东西不一样，也指正了啊，我觉得也挺逗。现在小朋友见这些确实少了。我记得小时候杂草丛生的地儿特多，那时候一出去玩到处都是这野花那野草的，回来那裤子上经常沾好多这种小的苍耳，包括刚才小龙老师说的那个大的那个蓖麻，小时候也经常见，经常往回家捡。家里也经常教育，说这能榨油。今天我们那个以正视听，这个确实榨不了油啊，大家榨了油也没法吃。小龙老师说能解决一点点照明的问题，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小朋友在大人的这个看护之下，因为一提到点火这个事儿啊，还是有风险的，对吧？尤其我觉得现在天气还没有特别干燥，我觉得还好。我就记春天的时候，因为北方嘛，它那个杂草其实特别多，加上春天风又比较大，好多小朋友在春天的时候一出去就爱到处点火玩，很容易有一片就给点着了。我觉得这个就必须得提醒大家，尤其今天又告诉大家一个能点着的东西， 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就是安全一定是第一的。 对， 嗯， 切勿没有模仿啊，我们只是去观看它，了解它的这种生理结构本身来讲，包括它的特性，植物的特性就可以了。 嗯， 玩火是不允许的啊， 嗯、 还是在线的小朋友们在听我们那个节目当中里边。还要引起注意啊！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一说一玩火，家长就说要尿炕，当然也不会尿炕了，这个当然也是吓唬大家。但是确实小时候对于火，我觉得尤其是小男孩有一种那个特殊的，他就是喜欢。我和我弟弟小时候经常在我老家床底下点火，我和我老家搬家，然后从底下扫出特别多我们俩那个偷的火柴，什么偷我姥爷那个兜里的火柴什么的，底下点的那各种，现在想想挺危险的。 那 希望大家不要效仿我们，在家长的监督下进行一系列的点火的这个活动，哎，安全也是第一的。小王老师刚才跟大家说了，现在咱们说的是东四六条，嗯，小王老师也回忆了，说有人哎种着蓖麻，大家如果说现在小朋友没见过，我觉得可以见一见。鬼子姜那更少了，现在小朋友吃过的都少，对吧？ 嗯。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东四六条，除了这个，我们基本上刚走了差不多一半吧， 嗯， 我给大家留个问题吧，如果大家再去六条的话呢，我们尤其在线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东四六条的63号和65号， 嗯， 这两个相对来讲当时也是，甭管当年还是现在吧，都是胡同当中最好的。现在、 嗯、 如果是门开着。你礼貌的打招呼的情况下，还可以到进里边去看一看。 嗯， 为什么去看它的原因？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我记得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学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嗯，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的反腐， 嗯， 然后也都提到里边以后，这两个63号和65号是当时在我们那个清末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大贪官崇礼， 嗯， 这个名字和咱们那个冬奥的那个名字很像， 哦、哎， 对。 嗯， 确实是。 嗯， 他为什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呢？就是并不是说，他这个，怎么样？他利用职务之便， 嗯， 然后呢，确实是，贪了不少，就和我们的光复似的，讲和珅似的，是吧？ 嗯， 大家可能有印象。那在这里边以后呢，刚才我在胡同口给大家讲的有一些西式的一些建筑，包括胡同口里边还有，因为这个崇礼本身来讲，他当时是在哪？在广州，本身来讲。在那边职这个做官吧，算是、 嗯。 所以呢，在那边当中里边的这个广州的13行和洋人做买卖的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时候呢，上海还排不上号、 嗯， 现在上海是排到第一位的，对吧、 嗯？ 那在这个期间里边以后呢，那他就基本上来讲，每年给朝廷这个贡献的这个所有的税夫和税收的情况下，他就给扣了。所以呢， 嗯、 就中饱私囊，等退休以后。 嗯， 在哪儿选宅子呀？选院子呀，是吧？他肯定西边选的比较少，西边本身来讲全是这皇帝兄弟的这大院子，肯定没他什么事儿。 嗯， 他就在东边选了，所以在整个六条当中，当时就叫六条，市中心的一个宝地，所以他就选了一片豪宅，就在咱们的东四六条。你注意看，只要门脸漂亮的胡同口，这个都是有特点和有故事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边还会讲到那个8条，所以呢，就是说6条。暂时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嗯， 建议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刚才说的6条的63号和65号。 嗯， 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更多的内容，我们再找机会再聊。 嗯，这儿有朋友也积极跟我们互动，一说鬼子姜什么的，大家好像都挺激动啊，好多朋友都来说、 哦、 说是腌鬼子姜喜欢，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螺丝转。螺丝转那我们叫地葫芦，是不是？ 螺丝转，对，有的那有北方叫地葫芦，然后呢？还有那个在保定府一带吧，他们那个叫，我想叫什么词来着？有一个朋友还给我特过提过那个里边以后， 就叫螺丝转， 就叫螺丝转是吧？对，那个也很好吃， 对， 脆的是吧？ 啊，对对，这几个都是脆口的， 脆口的，对 对吧？ 如果家长们确实不知道长什么玩意儿的话，这个，因为咱们说名字很抽象，那咱们就去六必居。然后买一个八宝菜 啊， 里边啥都有， 六必居啊，什么九园啊，但凡是卖那个酱菜的地儿，这些还是都是有的。只不过咱们现在啊自己不腌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呀，现在还稍微早点，就是到那个深秋的时候， 对， 大家各家各户，尤其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 会淹特别多。我记得每年到这时候，我就到那个，我有一个大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奶奶让我和我哥到河那个大河边上去捡那大石头去。捡完那大石头回来得那个拿开水烫啊什么给刷特干净，然后就是每年腌咸菜的时候往上压那个咸菜，用那大石头。那时候家里还有缸，然后呢我姥姥呢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到深秋的时候就去人家那个菜市场买人家那个烙秧的那种没长开的小黄瓜头，特小特小那黄瓜。那黄瓜我们买回来，我说姥姥这干嘛使啊，我姥姥说这玩意儿腌着才特别好吃，因为它个儿又小吧，它就是腌出来是那种又有点脆但是还挺有嚼劲儿那么一个那个 皮蔫皮蔫的感觉。 哎哎对对对，腌那个黄瓜头，然后就是鬼子姜啊地葫芦啊，当然那个腌的那白菜咱就不说，那各家鸡酸菜我觉得那各家各户好像都有，还腌点水芥菜。一冬天这些 茄子帮， 对， 茄子帮也可以， 对，还有那个白菜心儿， 啊，白菜心儿，对， 对吧？然后就这些，真的，一冬天那时候北方，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蔬菜挺匮乏的。你要是没有这些个小咸菜儿，你还真是这一冬天过得缺乏点滋味儿。那现在我觉得跟小朋友们说这些都无法理解了，因为咱们现在一年四季啥都有，但是你看看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吃咸菜的习惯。我就说我现在爷爷奶奶包括我现在看我爸也是，我就觉得家里现在东西已经这么丰富了哈，咱一年四季新鲜蔬菜 炒一大桌子菜， 对吧？他吧每天他吃饭他也得弄一个小碟儿，也弄点小咸菜，他就觉得好像就想吃这口。我说那么多新鲜菜不吃，非吃点咸菜？他说不吃，他说就好像是从小吃到大吧，他就想来这么一口，弄点小黄瓜。现在我觉得就吃个情趣了，但是也提醒大家，确实这东西啊还是高盐，对吧？ 对， 嗯， 少盐。 哎，大家现在尤其岁数大了以后，血压啊什么都容易高。你要说偶尔喝点粥，吃点小咸菜，就一点，确实我也爱吃，挺香的。但是顿顿吃吧，还是提醒大家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哈。但是小朋友去见识见识，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看他在吃植物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如果有机会跟着收获一下，刨那个鬼子姜，也是另一种感觉，对吧？ 那咱们做个约定吧。说我们真，我还真知道有一片鬼子姜的地。然后呢，是我们有一个农科院的一个基地，然后老师种的。每年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节目，大家去刨一点。因为我家里边现在，我们也会腌一点鬼子姜，到那个冬天的时候，秋深秋的时候腌完了以后，基本上能，本身它就是一个我们现在，佐餐的一个小菜，所以呢，每次洗小两块吃就够了。毕竟它是高盐的东西，刚才孙涛也给大家提了，提醒我们在身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还是少吃这个腌制的食品，因为它对于血压确实是影响比较大。高血脂高血压的，那但我觉得刚才孙涛的建议特别好，到我们深秋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组织组织让孩子们看看这种金灿灿的小太阳花下面长出来的鬼子姜到底什么样子，为什么叫鬼子姜，我们再找机会再给大家聊一聊。 这关于这个酱瓜什么的，好多朋友说酱瓜炒这个酱瓜也好吃啊，包括 酱瓜好吃，对对对， 炒点肉咸菜丝儿，一炒点肉丝儿也好吃，这都是感觉特别下饭。哎呀，这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咱们接着说，不说六条了啊。六条的鬼子姜咱们告一段落，接着让小龙老师给大家说八条的事儿啊。 说这八条，因为这两个胡同挨得比较近，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是我们的家长有时间的话呢，从史家到东四，然后呢到六条，然后顺带手就到八条了。所以呢，这么走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半天儿可能走不下来，得去两三回才行。东四八条呢，我还先说它的位置，它还是从朝阳门北小街开始，一边到东四北大街，是一条特别特别我们俗称顺直顺直特别直溜的一个胡同。那不像七条它比较拐一下，有一个小拐弯。对，所以呢相对来讲这个胡同口它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喜欢来八条呢，原因吧，就是八条也是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胡同，不像我们的那个史家胡同那么闹呢。对吧？它比较安静。然后呢这里边以后呢重点给大家说的里边，尤其是八条这个胡同里边以后， 古树特别多。 哦， 古树特别多。这个古树怎么给大家定义呢？小朋友们跟过我们去过北大去过清华的都知道，以后呢北京市园林局有一个官方的约定，看古树一定要看北京市园林局编制上边，如果是绿牌子，注意啊，如果是绿牌子的情况下基本上是200年前的古树了，如果你看到一个红牌子的情况下基本上是300年以上的古树了，我今天就在咱们北京的郊区怀柔，明代的栗子树下头，600年古树下头给大家来做这种交流，我也觉得比较有特点， 哦， 对，也比较有意思。 嗯， 那这个八条呢，本身来讲，它为什么说这个古树比较多的原因来讲，也取决于我们当时这个也是和六条是很像的。东四八条本身吧，它原名来讲就叫正觉寺胡同。那根据这个名字来定义，肯定里边肯定有寺庙， 对吧 、我们经常走北京的都知道，里边以后这有一座正觉寺，这个胡同当中里边除了这个正觉寺里边有还有一个叫承恩寺，是在整个我们历史当中里边有非常有名的大太监叫冯保，他本身来讲万历年间，他首先来讲在张居正执政的时候里边以后给他写过一个碑文呢，同时提到了这一块。那这块可能孩子们或家长们可能听起来比较晕，到现在因为可能正觉寺的原址几乎来讲我觉得殿门有没有不太清楚，要如果不熟悉不细看的话，不是我们的文物那工作者带着你转的情况，有可能你就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我说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大家可能知道了，大家去过故宫知道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吧，清明上河图如果你细心看题跋的情况下有冯保的题跋，然后呢可见这个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流转于世的情况下，冯跋甭管当时他是基于什么身份和基于什么目的能在上边题跋扣章落款的，那就可想而知他的地位之高。如果他要在这里边有过居住史的情况下，咱就可想而知这个当时他的这个居住环境和这个本身胡同本身来讲它的历史味道绝对是有的。所以呢这个古树首先来讲也会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寓意和隐身吧。现在我们看的话呢，在哪儿夏天比较去的比较多的来讲，就那胡同比其他胡同特凉快，有树荫儿，对，这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如意门在这里边，109号如意门是比较有特点的，老北京比较典型的这种小门，然后能看到，然后它也有门墩儿，这里边给大家简单沟通一下吧，也是做一个小的知识科普。老北京的胡同，门墩儿，记住看上面的瑞兽，一定要是和这个门墩儿的这个石鼓是融到一起的，嵌到里头的，绝对不是南派的门墩儿。你看南派的门墩儿，我们看的比较多，里边有一小狮子，或者小麒麟，或者其他小瑞兽，它是站在这个门墩儿石鼓上头的 啊。对， 老北京胡同里边是没有这个的。我们现在一看， 对 于我们这个经常走胡同里边，有一看到这个是仿制，这个做太假，一看就是复建的，对吧？仿古，对吧？我们只能说叫仿古。那你真正看的话，它上边的如意莲花，是吧？它的八宝狮子等等瑞兽的图案特别活灵活现，尤其它的祥云头，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这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留个小作业，去看看胡同里边的门墩儿，对吧？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解决它一下，它的功能主要是干嘛的？为什么会有门墩儿？然后通过门墩儿的外形和特点来看，我们又能分出来门墩儿它的外形决定了这户人家是文官还是武官，对吧？这个我们都能看得到。所以呢就是我们带着问题去看胡同，相对来讲就可能会更有意思。这为什么提到八条呢？这个八条当中里边以后名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的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他就住在东四八条71号，对，所以这里边呢每年到春天的时候都知道我们的海棠也是非常有特点的。记住我们的朋友们啊，在每年春季4月第2周的时候，从4月10号开始你就留意，然后呢尤其在我们的胡同庭院当中里边以后到东四八条叶圣陶他们家， 那个这个旧址去看看粉红色的海，那个海棠花， 嗯，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在历史上来讲，包括苏东坡也爱海棠，对吧？ 嗯， 然后包括我们元大都的那个海棠花系， 嗯， 想看海一样的地方到这儿看。当然我觉得这里边还对我们这是不是得张北啊，我有印象比较去的到那边去看海棠花也特别漂亮，是吧？ 哦，好像是，我还真没去过，小龙老师，我特遗憾。 一定要去， 哎， 有机会到那边去，那边是野海棠， 嗯， 满山遍野的，非常漂亮， 嗯， 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呢，就是这个叶圣陶他家的这个海棠，因为现在算是故居了吧，应该我们很多观众或者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到那边去还能进到院子里边去看一看， 嗯， 然后呢可以在这个老树下去合影，然后真正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确实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也再看一看其他的胡同里边，还是刚才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跟大家聊到里面有很多是大大院， 嗯， 但是大大院里边以后居民可能相对应的每个人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不一样， 嗯， 那我不要贸然的进去，哎，有人打个招呼，对吧，礼貌一点，人家说不方便，那咱就别去，是吧， 嗯，对对对。 那我们北京胡同那么多， 嗯， 我在最开始给大家了解到了有900多条胡同，你还找不着一个门能让你进去的嘛，是不是， 嗯， 对吧？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来讲的。8条这是我们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再往里走一点的话，8条的100号它的大门比较斑驳，我们经常会遇到好多拍婚纱的在这儿来拍。 哦， 它那个对也是比较有特点，因为新兴人类和这种复古反古的这种强对差的对比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有些我们比我们审美要高一筹的摄影师， 嗯， 已经选好了这块圣地的情况下，嗯，这个新婚燕尔在这儿能拍照，那咱们到那边打个卡是吧？ 嗯， 个人美女再拍一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里边以后我觉得在这个期间还是人少的时候去看看这个胡同口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这里边有一个这也不能说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吧，我们会看到胡同口里边以后几乎在胡同口甭管是南墙根还是北墙根，基本上来讲都是各家大杂院的居民各自为政划了自己的停车位。 嗯， 所以呢真不建议大家开车进去，如果开车进去的话你绝对出不来，因为很多好多还是单行道。 哦，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步行，看情况吧，因为我看有的地方的， 嗯， 咱们那个就经常骑那共享单车可以骑进去的， 嗯， 但是有的是不能骑进去的， 哦， 这个取决于我们当时的情况吧。 嗯， 如果是真正胡同基本上来讲差不多也就在1000米左右，如果问题不是很大的话， 嗯， 反而建议大家步行，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8条呢它从历史上来讲真的是风波不断， 嗯， 这每一波拆迁都跟它有关系， 嗯， 然后呢包括是文保单位， 嗯， 这个咱们那个政协政府的委员， 嗯， 文物专家呼吁， 嗯， 这个怎么着都不行，反正都是拆的乱八七糟的了。所以呢我觉得想看北京胡同的沧桑之美的情况下，8条还是有特点的，可以真正去看一看到底这个这个城市的旧城和开发当中这种矛盾冲突在里边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用文字或用语言来表述，不如您亲自迈开我们的2条腿，然后真正到胡同里边去看一看。 对， 这种故事， 嗯， 或是这种味道，反而会更有这种古都古城的风貌。 嗯，好的，小龙老师， 更有意思。对， 哎，今天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您的分享已经非常精彩了啊！也希望大家顺着把这2条胡同，我觉得离着也不远，都可以在一天当中咱们走下来，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周围像小龙老师说的，好吃的地方也很多，咱也可以走走吃吃吃吃走走的，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是的。 反正也提醒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啊，那个不能掉以轻心。就算是胡同游，咱也把这个口罩什么的都戴上，是吧？该骑了共享单车之后，那个该杀杀菌，那个比如说把手啊、自己的手啊多洗一洗啊，还是有必要的啊。小龙老师在外面也要注意防护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啊。小龙老师再见。 好，哎，好，再见，再见，哎。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了解到这儿了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